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只有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。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并非风月，而是大夫的长月。 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春天渐渐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，而在这样春暖花开的日子里，更多的朋友想出去看看花。那今天呢，带领大家专门去赏桃花。这桃花呢，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啊，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。它呢，其实也象征着美人，更象征着美好的爱情。无论是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的桃花岛，还是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当中的那些唯美的桃花场景，其实都是很让人艳羡的。那现实生活中，我们该去哪儿赏桃花呢？在这桃花盛开的日子里，你是不是能交到自己的桃花运呢？去赏桃花呢，第一站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云南的普者黑。关于普者黑呢，很多年前我就听说这里非常的美，这里呢开发的比较晚，保存了很多原生态的景观。畅游在普者黑的桃花源里，你能够感受到春天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，就像王安石笔下所描绘的，幽花媚草错杂出，黄蜂白蝶参差飞。一切的景致都是那么的生动，那么的异常，美轮美奂，让人感怀心动，而且也更加贪婪的想把这满眼的烂漫春光在走的时候一并带回家，真是看不够啊。杭州一直是一个旅游胜地，无论是它的古迹建筑还是西湖景致，早已是名扬海内外。 而在早春时节去西湖赏桃花，其实也有着千年的历史了。杭州的西湖呢，早在唐代就已经是广栽桃树了，而现如今呢，西湖的桃花更是大面积的种植，在苏堤、白堤、孤山北路、柳浪闻莺以及曲院风荷，一直到镜湖厅的盐湖堤这一段都种满了桃花，而其中呢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是白堤和苏堤了。桃花盛开的时候，两堤上的游人真的是摩肩接踵。西藏林芝的桃花节呢，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。三月份的林芝寒意未尽，但却也是花的海洋了。远方的雪峰还有着皑皑的白雪，而桃花已如醉霞飞云般争相斗艳，粉嫩的桃花在气势磅礴的雪山怀抱中尽显着柔美，妖娆的花映衬着蔚蓝的天，美不胜收。西藏的野桃呢，多属于毛桃品种，树形很高大，树干粗壮，气势啊有点像梧桐。毛桃的花朵比较小，大多是粉红或者深红色的，不如碧桃和绛桃的花型大，但密度却很高，密密匝匝的，呼啦啦有成千上万的感觉。林芝嘎拉桃花村呢，三月赏桃花可是首选之地。尼洋河两岸的山坡上，桃林与麦田交相辉映，三面环山的林芝桃花谷，溪水从山顶倾泻而下，涧边也长满了野生的桃树，只可远观却不可近玩。在这里呢，每年还会举办西藏林芝松茸美食文化节，还有巴松措工布民俗文化节，游客们远离喧嚣的城市，在青山绿水白云间观赏着民俗歌舞，欣赏着绝美景致，品尝着民俗饕餮大餐，一起感受节日的欢腾，自然与人类完美的和谐。 最毒人望尘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 有人这样形容林芝的桃花，这里的野桃竞相开放的时候，漫山遍野跌宕起伏，桃花只有妖媚之姿，但唯独林芝的桃花却能开出气势磅礴、摄人心魄的美。But when you hold me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想带领大家全国各地的去看桃花。那么在看桃花的时候，其实还有另一番寓意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春天，你能否交到自己的桃花运呢？接下来我们要看桃花的地点呢，可是咱们北京的地儿。大家都知道，平谷啊是中国著名的大桃之乡，这里有20多万亩的大桃树，堪称是世界最大的桃园，也是中国最大的桃乡，首都最大的果园区。到了每年的4月中旬左右，那正是平谷桃花盛开之时，数万亩的桃花同时绽开，可以想象这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花的海洋，何其的壮观啊！每年呢，这里都会吸引着无数的市民和游客慕名前去欣赏。在湖南的常德也有着桃花林，湖南常德桃花源风景区风景幽寂，林壑优美。历代以来呢，像孟浩然、李白、韩愈、苏轼等一些大文豪都曾到这里留下过墨宝。现在的桃花源景区开发了桃仙岭、桃源山、桃花山、秦人村等一些景点，景区面积达到了150多平方公里。每年的3月26号是常德的桃花节，历时一个月的时间。这个时候，桃花山景区前面的万株桃树的桃花齐盛开，并且呢，桃花节的内容也十分的丰富。除了白天可以赏花之外，到了晚上还有桃花源灯展、桃源人家风情游、秦楚民俗风情游、远水风光游、桃川宫庙会、桃花源文化研讨会等一系列和桃花和民俗有关的活动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华丽华外的桃源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思乡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是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下来带领大家去看桃花的地点是在四川的龙泉。龙泉可是全国闻名的花果山风景名胜区，素以四时花不断、八节佳果香而著称。阳春三月的时候，龙泉漫山遍野，桃花盛霞，梨花如雪，风景如画。这个时候也正是宾客纷纷前来踏春赏花的时节。龙泉赏花自然要去桃花沟了。桃花沟呢，主要作物便是桃和梨，当然这里也是著名的桃李人家。每年春天，这里变成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，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呢？四川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，而龙泉镇的桃花沟更是物产丰富。在桃花沟呢，特产有水蜜桃、枇杷、葡萄、梨、脐橙、樱桃、天府大头菜，还有茉莉花茶、荆条等等。而四川的美食呢，在这里也得到了更好的演绎。比如说到了龙泉的桃花沟，那你也可以尝一尝当地的小吃。当地有冯兔肉、牛鸡肉、黄凉粉，还有蜀东牌的桃片、长风牌的川味火腿、西式火腿、担担面、牛肉酸辣粉以及窝子油糕等等。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，会不会去一趟龙泉镇的桃花沟回来也会胖三斤呢？ A dream in rain, the splashes of water shine. 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要带领大家去全国各地的赏桃花，交上桃花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继续在四川游荡一下。除了四川的龙泉镇的桃花呢，下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四川的米亚罗。每年三月上旬到四月的下旬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米亚罗野桃花盛开的假期。这里独特的高海拔、低纬度、多山林的环境呢，孕育了初春时满山遍野的白桃和油桃。这里的野桃花呢，有着很特别的花型和花色，有的形大丰满，有的鲜弱柔美，有的一枝上兼有红白两色，而有的呢，甚至一朵花上都兼有红白两色呢。这里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每年必到之地。浙江的千岛湖也有桃花盛开的时节，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四月的中旬，千岛湖绝对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在这个时节，找一个游客稀少的小岛，便能够安安静静地欣赏多层交错的花海了。其中一抹粉红的桃花，更是美不胜收吧。今天全国赏桃花的最后一站，我们去往的是上海，上海的南汇。在南汇地区呢，有近50,000多亩的桃林，面积种植非常大，品种也多，是华东之最，有桃花源的美誉。每当草长莺飞，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泛舟而行，在蓝天碧海的掩映之下，百里桃花争奇斗艳，云蒸霞蔚，舍舟登岸，走进桃源深处，徜徉于花海之中，游客自己便也成了一道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风景呢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，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，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